公众账号，同时呢也可以用新浪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跟我们同步在线答题，看看我们场内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呢，接下来就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三位乘客，来自不同学校的不同的学生。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的短片。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化学系的刘胜，目前就读于化学生物学方向的基础科学班。我的家乡是江苏南京，南京的鸭血粉丝汤非常有名，希望大家都有机会去南京尝一尝。这次非常开心能有机会参与到我爱我的国节目中，每周三中午12点，让我们一起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大家好，我叫易冰清，就读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我来自福建厦门。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最喜欢的是厦门的海，和厦门的人。作为海边长大的孩子，那一片的蓝色和脚丫子埋进沙子，海浪冲过脚踝的感觉，是我最怀念的回忆。欢迎大家来厦门旅游，然后也敬请期待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 Hello， 大家好，我叫虎翔。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发射与推进系，现在就读本科4年级。我来自甘肃省张掖市，一个美丽的西北小镇，那里有美丽的丹霞地貌，也有巍峨的祁连山，也有美丽的大草原。在这里热诊欢迎各位朋友来我的家乡观光旅游。每周三中午12点，我爱我的国，让我们拼出智慧，赢取机票。 好的，看完我们三位选手的这个自我介绍视频，相信大家一定对这三位选手非常非常的好奇。在视频当中都介绍了自己的家乡是什么样子的，有来自厦门的，有来自甘肃的，还有另外一位是来自哪里的来着，另外一位那个刘胜， 南京 、对，来自南京的。你看我都因为什么，因为你的介绍没有特点，所以我没有记住。那来，接下来我们来把镜头转向我们三位选手，看看三位选手今天在场内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来，请依次给大家打个招呼吧，从刘胜开始。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刘胜，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生物学方向，谢谢大家。 好，欢迎刘胜。 大家好，我叫易冰清，就读于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管理，我来自厦门。 欢迎。 大家好，我叫虎翔，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发射与推进系，现在就读本科4年级，我来自甘肃省张掖市。 欢迎三位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知道普翔其实在很久之前就已经关注我们的节目了，然后他之前跟我说雨薇姐，我特别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因为我马上要考研，我有很多工作要做，然后我没有办法能够在前面的几期来到我们的现场，所以最后一期好不容易赶上了我们的末班车啊。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普翔还是一位这个资深的飞友，是吧，普翔？ 哎，是的。 资深的飞友，您平时是在做什么呢？ 平时吧，反正也和自己的专业有关吧，然后就是除了自己的专业和学习，还有就是对这个航空文化的一些普及。当然可能最核心的一块肯定是和今天咱们这个主角，也就是刚才这位国航的老师，也是和中国国航也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可能今天还有一些内容和它是有关的。 是的，谢谢。我们今天里面有很多道题都是跟国航有关的。那除了国航的题呢，另外我们还有关于四川广元的题。不知道江海英江主任，您觉得这个广元的题对于三位选手来说的话，有没有一些难度呢？ 广元出的题的话，一般都是根据我们广元的有名的历史文化、景区景点、美食和有趣的一些故事所形成的题。应该大家能平时在关注广元的话，大家都能答得上。 这是我们江主任对于三位选手的这个一个希望哈。那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答题规则。首先看一下答题规则，全场答题共分为三关，第一关冲上云霄，第二关飞越迷雾，第三关千钧一落。首先第一关的规则是，这一关是必答题，三位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同时答题，每道题2分，答对了加分，答错了不扣分。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关，冲上云霄。好，接下来请看第一题。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必答题当中的第一题啊。广元以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绿色广元，康养名都为我们的宣传口号。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广元旅游的资源也非常富集，已建成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一个，四 A 级旅游景区19个。广元位于四川省的哪一个位置 ？A 东部 ，B 西部 ，C 南部 ，D 北部。 好，请我们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答题。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吧。你们的选择是四 D 北部。那这道题不知道他们答对了吗？请江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恭喜三位选手都答对了。 我们一知道啊，这个四 A 级的这个旅游景区，包括五 A 级的旅游景区，还有很多的旅游景区，在广元的这个地方都非常非常的多，说明我们广元的风景秀美啊，而且非常适合大家去游玩啊、居住在那里生活。那广元呢，也是位于四川省的北部，所以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2分。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题。来看一下第二题，广元境内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唐代李白的《蜀道难》中描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指的是哪里呢 ？A. 嘉峪关 ，B. 剑门关 ，C. 雁门关 ，D. 山海关。对于《蜀道难》这首诗词比较了解的这些同学们，应该会答得出来哈。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 B 剑门关，不知道这道题答对了吗？ 我发现各位同学都非常厉害，而且这个我们剑门关这个名气确实太大了，对吧？不管是在现在很多爱旅行的人的面前，或者是在一些历史价值面前，我觉得一提到剑门关，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还是知道的。 是的，那我们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剑门关的图片呢，我们也请江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剑门关主要有哪些好玩的地方。 好的，剑门关呢是蜀道上的一颗明珠，那么大蜀道南起成都，北上经过广元到达西安。广元呢是千年古蜀道的核心区，不到剑门关不知蜀道难，到了剑门关首先要听三国历史文化故事，同时要去体验它的雄奇险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雄关一定要去的，因为它是古代入川的一个必经之地。同时我要给大家隆重地介绍一下我们剑门的一个绝壁的鸟道和猿脑道，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出它的惊险和刺激，因为它一边呢是坚硬的石壁，一边呢是百羽迷高的一个悬崖，在这条道上攀爬的话要手脚并用，同时要紧紧地抓住那个铁链才能上去。但是即使这样，就是每年还是有很多游客愿意去体验，愿意去挑战这份惊险和刺激。所以说我想说一句话，就是到剑门关你爬过了鸟道和猿脑道，你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了 啊！ 欢迎大家体验。 好， 你看那个图片上他们那种兴奋劲儿。 是的，这是我们喜爱刺激的这些游客们，包括我们的这些朋友们都非常喜欢去挑战的这样的一个道。那也就是我们《蜀道难》章当中提到的这个"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对， 就是讲的剑门关。所以三位选手同时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2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题。这是一道我们的这个国航题啊，国航北京广元航线每周几排航班？答案 A 是4排 ，B 是5排 ，C 是6排 ，D 是7排。同时要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这个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来一回为一排。所以三位选手考虑一下，你们要选择的答案是什么呢？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时间到，请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 A、D、D。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四 D 七排。为了方便旅客从北京前往广元，国航每天排班，这个航班也就是每周7排航班往返于北京的广元之间，每天有1排。所以恭喜我们的冰清和普翔回答正确，来给自己加上2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下一题。郭沫若曾经赋诗石窟塑隋唐媲美同一绝，鬼斧似云岗，称赞的景区是哪儿？ A 是黄泽寺， B 是天照山， C 是曾家山， D 是千佛岩。 好，我们的选手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这道题，哎呦，三位选手的答案是不一样的啊，选择了 D、B、C。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请江主任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哎呀，三位同学都没答对， 是正确，完美避开正确答案， 完美避开正确答案。 嗯， 这条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黄泽寺，是的， 它是武则天的家庙 啊， 纪念武则 天 而建 的。嗯，那我们也知道武则天也是在广元这边有一个故居，是吧？ 嗯，对。 嗯，好，那我们这个三位选手谁都没有回答正确，所以就不加分了。我们来看下一题，来看一下下一题，也是一道国航的题。北京国航广元航线目前经济舱的单程全价公布的运价为多少元呢？ A 1430元， B 1530元， C 1630元， D 1730元。一百一百的涨哈，来，三位选手考虑一下你们的选择答案是什么。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板。你们的选择是 CAA。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我发现刘胜对于国航不是很了解，你看两道国航的题他都没有答对。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1430元，恭喜冰清和普翔回答正确，来给自己加上两分。刘胜要加油啊。 好的， 我都之前跟你说了，我们的题目是跟广元和国航有关的，看来你的功课做的不是很到位啊，下次要加油加油。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下一道题啊。我们这里呢有一个300里程10万数，路上交通活化石，堪与罗马古道媲美的景区是在哪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图片当中的一个内容啊。 嗯、 A 是姑百度 ，B 是青城山 ，C 是翠云廊 ，D 是贡嘎山。 嗯，三位选手考虑一下，结合图片来答一下这道题，我觉得还是挺明显的。 对，我觉得这个答案呼之欲出啊。 好的，我们来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时间到，请三位选手亮题板。你们发现为什么刘胜总是跟别人不一样呢？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 你是觉得这一片郁郁葱葱的林子像是姑柏崖是吗？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图片，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图片，这么多的树，你觉得是姑柏度？哎呀， 猜错了。 好，请我们的教主来回答，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好，正确答案是 C。翠云廊， 是的， 我也给大家来讲一讲翠云廊吧。 嗯， 翠云廊呢，俗称黄柏大道，它是世界上罕见的人工种植最早、规模最大的行道树群。 嗯， 目前古柏保存的有13000多株，从秦始皇植树到现在，然后三国时期的张飞。 嗯， 到东晋时候，唐宋元明历代都有这个植树的这样一个记载。 嗯， 那么现在呢，保存非常完美完整，它还是那么郁郁葱葱，生机盎然。 嗯， 所以说留下了很多这个奇树奇闻。 嗯， 被誉为蜀道上的一个奇观。 嗯， 目前呢最大的一棵树，它叫黄柏。 嗯， 它的胸径达到了2米24。那么看，可以看一下图片，我们之前好像有一个图片，就是10多个小孩围抱它，都围抱不住这么大的一棵树。 嗯， 所以说它已经是树精树神了，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 嗯，这个胸径是2米2，就可见它的周长有多长了。 对， 是的。那我们也是这个翠云廊呢，也是被罕见，这是罕见的人工造植的这个古老行道树群体。 嗯， 所以大家如果要去到广元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翠云廊到底是什么样的好风景。好，介绍完之后我们来看下一题。 广元是苏维埃时期中国第二大苏区、川陕苏区后期的首府地。下列哪个红色旅游景点什么在广元境内呢 ？A. 川陕苏区将帅碑林 ，B. 木门会议会址 ，C. 邓小平故居 ，D. 朱德故居纪念馆。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回答，你们的答案是 B。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江主任频频点头。 对， 对， 对， 对，正确答案是 B。 确实是 B。 好，正确答案确实是 B。 那三位选手请给自己加上两分，刚才答对了也别忘了给自己加分哈。我觉得选手一般在给自己加分这个上面不会犯错。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 好的，下一道依然是关于我们这个蜀道的题啊。 嗯， 作为蜀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中国交通历史博物馆的是 A. 羚羊峡 B. 明月峡 C. 石门古栈道 D. 麦积山栈道。到底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来倒计时结束之后请三位选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出你们的答案。你们要选择的是 B、B、C。哎，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们轩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明月峡。 所以刘胜和冰清是回答正确了。哎，你看刘胜终于跟 涨分了。 对，终于涨分了，跟冰清这个一样的步伐了哈。 而且我觉得如果这道题没有答对的同学，真的可以来我们广元明月峡来走一走看一看，你绝对下一次答题的时候会对明月峡这个地方非常记忆深刻了。 是的，被誉为中国交通历史博物馆，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有很独特的地方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题。这道题呢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我们来看一下。广元生态环境优良，一年有363天，哇，好羡慕啊！363天的优良空气，56.18%的森林覆盖率。下列哪一个地区是大熊猫的保护区，被中外专家誉为生命基因库、动物天堂、上帝后花园、世界本来的样子？我的天，这描述真的是让人特别的向往，而且有363天的优良空气， 确实。是不是吹牛？ 我们来看一下选项 A 增加山 B 古城山七里峡 C 这是天照山。 天照 山， 这个照呢是就是武则天造的字 啊， 就是月空她造的字、 而且这个字是明月在空上边，明月当空照嘛， 明月当空照，所以念照字。天照山 D 唐家河。所以我们来三位倒计时之后开始回答。 时间到。 时间到，三位选手请亮题吧。你们的选择是 C、C、B。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请我们的江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哎呀，我很遗憾你们都回答错了、是唐家河。 唐家河， 可能刚才我说那个造字有点误导大家。 又误导大家，大家都选 C 了。 哎呀，都选 C 呢。那么说到唐家河呢，我在这儿要介绍一下，夸一夸我的家乡广元。广元呢，实际上刚才大家听到呢，森林覆盖率非常高，所以它是，一块被森林覆盖，一块被泉水浸润的美玉，我要这样形容它。它是北靠秦岭，面对千里恶野四川盆地。唐家河呢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动植物的基因库。所以说唐家河也是天然的森林大氧吧和养生天堂。到了唐家河要住上几天的，你可以深呼吸，可以洗洗肺，可以在林中感受那种清爽、清凉和绿色。同时呢，它也是一感悟一种生命与自然的和谐之美的一个地方。还有就是唐家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动物的遇见率特别高。说到这一块，轩轩老师他有体会。 我觉得这块怎么说呢，以后很多年轻人比如说来我们这个广元的唐家河玩的话啊，我建议大家怎么玩，就是到了唐家河之后咱们再坐这个缆车，然后一路上你会发现到处都是动物，有什么这个猴子金丝猴，然后有什么牛角羚，然后还有如果运气再好一点的话可能会碰到这个野生的大熊猫。所以我觉得 对于很多爱动物的人来说，这一行应该是比较有意思的。 是的，已经是一个天堂般的地方的存在。 对， 那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唐家河的宣传短片，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地方，非常非常漂亮的地方，真的是希望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到广元去感受一下天然氧吧的这个特色。 对，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是关于我们广元的女儿节啊。女儿节呢是广元纪念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特有传统节日，而且现在呢已经成功举办了30届了。请问哪一天被定为中国广元的女儿节？A 3月1日 ，B 6月1日 ，C 9月1日 ，D 12月1日。 我们的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回答。好，你们的选择是什么呢？哎，拿到了呢，怎么还不？A C C 选择的是 A C C， 你看，我就说刘胜跟别人不一样嘛，他每次答案都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请轩轩或者是江主任给我们来公布一下。 这个时间是9月1日 啊，所以正确答案是 C。你看刘胜又没有答对。 刘胜加油啊，刘胜！ 我留着抢答题发力。我留着抢答题发力，看来是奔着我们一折机票来的。 下次多了解一下我们女生的节日。 目标明确，好，那就叫加油哈，刘胜。 好， 那我们来接下来再看一下下一道题。有着天下第一山水太极之称，并被誉为巴蜀第一县、蜀国第二都的是 A 凤凰古城、 B 阆中古城、 C 平遥古城、 D 昭化古城，是哪里呢？三位选手考虑一下，倒计时结束之后开始作答。 时间到。 好，时间到，三位选手请回答。你们的答案是 4D， 同时回答了，选择了 4D。 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4D 昭化古城，恭喜三位同时回答正确。好的，接下来是一道这个视频题，是吧？ 是的，视频题， 是一道视频题。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的视频是什么样子的。 广元蒸凉面选用上等大米为原料，大米淘洗干净后用清水浸泡一天，用打浆机或石磨磨成适度稀浆，放入有纱布的蒸笼蒸熟，晾冷后折叠切成细丝即成。广元凉面耐嚼爽口，吃法多样，兼具酸甜麻辣香五味，川味十足，是川北美食的代表作之一，超出广元市再无产地。一碗好吃的广元蒸凉面有一个配菜，你知道这个配菜是什么吗？ 哎呀，这个一到这个点儿出现这个美食题，大家就觉得很痛苦啊。不过呢，我们先来放一放自己的这个痛苦的心态，先来看看我们这道题是什么。这个广元特色小吃女皇蒸凉面的主要配菜是什么呢？那就请我们的三位选手好好考虑一下，我们在倒计时结束之后，同时广告之后回来继续答题。 本节目由中国国际航空特约播出。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总是在不知不觉中，新年踏着轻盈的脚步悄悄来到。 新年的钟声在0点敲响，预示着那将到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早晨。 新年，你好，你好。北京电台诵读点亮新年2018至2019跨年之夜，寻找诵读人，思绪难忘的岁月，迎接崭新的年华。关注诵读小站官方微信，来一起跨年吧。 大家请往这边看， 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历时三个月，连续十二期，我爱我的国中航建校园公益活动知识竞赛正在直播中，邀约青春靓丽的高校大学生，跟随国航十二条美丽航线，走进每个人那颗最赤诚的灵魂，在线答题，绽放自我，不负青春。文学大师、学者大咖现场点评。国航将为获胜学生提供一学年一折候补机票，飞往你想要去的地方，亲身感受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有我的样，公益带着你飞翔。我爱我的国，国航彰显社会责任。 女士们、先生们，中午好，欢迎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前往我爱我的国节目现场的超级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宇维。本次航班的飞行距离为982千米，飞行高度为927千米，预计空中飞行时间1小时。飞机很快就要起飞了，请您找到最舒适的姿势，系好安全带，放下座椅靠背和小桌板。我们的坐标是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一直播活力982，请您在整个航程中使用手提电话、电脑、Pad 和音频接收机等电子设备与我们随时联络。再次感谢您选乘星空联盟成员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航班，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 好的，在一小段的片花和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我爱我的国，我是主持人宇维。同时呢，再一次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乘客们，欢迎各位。那刚刚我们有一道题还没有答完就进广告了哈，不知道三位选手考虑的怎么样。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已经有很多很多朋友都已经把这道题的正确答案答出来了。 我觉得如果是土生土长的广元人一定会特别了解。 是的，我们看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有很多很多朋友还说，天哪，萱萱脸红了。应该是我们萱萱的好朋友什么的。 对，可能很多人会说我是害羞，但是我想说一句， 我是 有点 热。好，那既然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已经把这个正确答案说出来了，那三位选手不知道你们考虑的怎么样，来，到底是结束之后开始回答。广元特色小吃女皇蒸凉面的主要配菜是什么呢？ 时间到。 是酸菜还是豆芽还是贡菜还是洋葱呢？你们的答案是 ACC。 哎，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啥呗嘞？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豆芽。 是豆芽。我们的这个酱主任肯定有话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啊。这个萱萱来介绍吧，美食他是专家。 美食萱萱比较在行。 萱萱在行。 确实我觉得这个广元米凉面，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广元旅游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吃一吃。因为它的口感呢跟普通的面条不太一样。而且我给大家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资讯吧，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要吃凉面，对不对？但听着特别冷。然后我们怎么说呢？我们说老板来碗热凉面。 热凉面。 对，然后很多外地朋友来了之后就跟我说，哎，吃怎么这么奇怪，这凉面就凉面，怎么还有热凉面？那它到底是热的还是凉的？冬天里边就有热的，它是用米蒸出来的面皮儿，然后切成丝儿，有宽的有细的，然后拌一下，然后里边加热豆芽，我觉得特别好吃 啊。就不等它晾凉了。 对，你可以吃凉的，当然也可以要求是热的。 热凉面， 热凉面。 好，那我们刚才也是三位选手，这很遗憾啊，都没有回答正确。那接下来要进入一个在场内的三位选手特别眼红的一个阶段， 是的， 就是场外幸运题的环节。这个场外幸运题有多么幸运呢？就是说场外的连线的这位选手，他只要答对这一道题， 对，而且是二选一， 他就有机会获得这个国航的一折的机票。那我们场内的三位选手要经过多轮的角逐之后才能拿到，才有一个人能拿到一折的机票。 嗯， 所以这个比较难受着啊这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场外的这位幸运选手，他是来自中央财经大学的谁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中央财经大学大四的学生夏克拉。 夏克拉一看就是来自新疆的。 对， 你有去过四川广元吗？ 没有去过，但是听说过。 听说过，相信我们刚刚的这个题呢，你也有所关注是吧？我们刚才直播的时候。 有。 我看我们网友说，现在给你们快递几碗热凉面过来。 可以， 我觉得特别好。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场外幸运题的环节啊，有一道题需要你来回答。那这道题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答的题，如果你刚刚看了我们节目的话，你一定会知道这道题是什么答案。那请听题，这道题是什么呢？请萱萱来出题。 广元是女皇故里还是小平故里？哎，真的有点简单 是吧？ 简单， 是女皇故里还是小平故里？ 我觉得是女皇故里。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女帝武则天就是广元出生的。然后就觉得是女皇故里吧，就听起来比较有人文历史气息 啊。 那 是的。我们的将主任也是刚刚点头回答说是的是的，是吧？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女皇故里，也恭喜你回答正确了。一会儿呢将会有 谢谢 拿到了一折的机票啊。我们三位场内的选手可眼红了，他们 我都想当这个场外选手 吧，其实我也特别想当。好，那恭喜你回答正确。之后我们有 谢谢。 不客气，之后有国航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取得联系的，拜拜。 好的，谢谢，拜拜。 哇，你看这个答题，真是刺激！人家这场外多么幸运，多么开心！你看三位，我们来镜头给一下我们三位场内的选手，看他们的表情。 打气精神。而且我发现就是这道题不但是很幸运，而且这道题很特别，因为确实我刚才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很有感触。因为呢我在上大学那会儿，我们很多同学不是会问嘛，说你是哪儿来的，你家乡在哪儿，我会说广元。然后有一些没去过不太了解朋友，他可能会问说广元是不是小平故里，我说那是广安。对，所以很多人会误解。虽然说这个广元和广安只差一个字儿，但是我们的文化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女皇文化嘛。而且呢广元有一个就是地方，为了纪念咱们的女皇武则天，有修一个凤凰楼。然后那个凤凰楼呢真的是从小就伴随我们长大的，就不管我们在广元任何市区的任何位置，就抬头一看这个凤凰楼就在看着我们，那种感觉就真的 在头顶 就看着就在上面，就很神奇。然后呢而且每一次我们不是从外地回家的时候，回家乡的时候，然后一到广元就是城区的地方，就看到凤凰楼，然后心里边就特别放下了，就 到家了， 就到家了。 这种感觉真的是让人特别的感觉神圣哈。 对， 那也就是我们的女皇故里广元。 还有就是刚才有道题，我们广元每年有个女儿节， 对， 就是9月1号， 为了纪念女皇的， 就为了纪念女皇，到现在已经举办了有30届了。 30届了 、而且每次的女儿节的时候比过春节还热闹。不但是我们女儿的一个节会，也是男士的一个盛宴。因为我们每年要举办女儿游河湾，女儿的才艺表演，还有我们万人的相亲大会，还有就是我们的凤舟赛，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那个美食节，这样一些活动推出。而且近几年呢广元旅游还推出了一个全球有女性在女儿节期间 四天三夜免费游广元的这样个活动， 我要去， 一定去， 一定要趁那个时候来。 可以游19个四 A 景区， 嗯， 一个五 A 级景区， 嗯， 可以一起游， 嗯， 所以说非常非常棒。如果有兴趣的朋友，我在这儿也欢迎大家，明年的9月1号 到 广元来过 女儿节， 来免费游。 对，这是我们将主任邀请大家到广元去看看。我们看这个图片上刚刚也显示了非常多广元女儿节当中，比如说还有 这是凤州 啊， 因为其他地方比如说划船就划龙舟嘛， 对对对， 然后我们那儿不一样，为了凸显 我们女帝嘛， 对，为了凸显我们这个，然后他就划这个凤州， 凤州 特别漂亮，特别 好看。是的是的，那我们也这个恭喜刚才那位选手回答正确，拿到了一折机票。 恭喜！ 接下来进入我们场内的这个抢答题，惊险刺激的抢答题环节，来看一下第二关飞跃迷雾的抢答规则。这关呢是抢答题，在主持人念完题目并宣布开始之后，选手开始抢答，抢答者答对加5分，答错给其他选手各加1分。哎，这道题说明三位选手不仅要手快，还有稳准狠。哎，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第二关飞跃迷雾。来看一下第一题。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抢答题的第一题啊。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古老的蜀道是800里秦川连接8蜀天府之国交通网络的总称。以下哪条古蜀道呢是没有经过广元的？来看一下啊。 A 是阴平道， 嗯， B 是子午道， C 是米仓道，D 是金牛道，到底哪一条古蜀道没有经过广元呢？ 嗯，我们来三位选手，哎呀呀呀，摁错了摁错了，这个考虑一下啊。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 OK 准备好了，准备好啊！你这个听啊听啊，倒计时 3、2、1，二号台抢答成功。 二号台抢答成功，女生手比较快，刚说完女儿节，我们女孩就抢到了啊！冰清来回答一下，这道题你会选择什么呢？ 嗯，我猜是 C 吧。 你猜是 C 吧？C 是米仓道。那恭喜刘胜和普翔，请给自己加上1分。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2B 子午道。嗯，这个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蜀道哈， 对， 嗯， 而且这个蜀道在我们广元呢，因为它整个在我们境内就有270多公里， 嗯， 而且在我们那一块是保存的比较完整，而且也是保留文化要素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部分。 嗯， 就以前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条条大路通 罗 马， 嗯， 对，就觉得罗马古道挺出名的，但是其实放眼 条条蜀道通广元， 其实放眼整个历史来说，蜀道历史比罗马大道历史更久。 嗯， 所以希望有一条有一天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条条大道通蜀道通广元， 嗯，条条蜀道通广元。 对， 嗯，好，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2B。接下来我们来请看第二题，抓紧时间赶紧答题啦。国航北京广元航线冬季春季航班是几点起飞的呢？哦，冬春季航班啊。 A 8点10分， B 8点40， C 9点10分， D 9点40。三位选手快点快点快点抢答。 3、2、1。 哎不是。嗯，都着急了啊。3、2、1、D， 然后开始抢答哈。 3、2、1，一号台抢答成功。 嗯，一号台抢答成功。 是我吗？ 是你。 那就 D 吧，9点40。又错了吗？ 随意的吗？ 你这么随意的吗？ 主要是想抢到为主。 啊，那好吧，那恭喜冰清和普翔，请给自己加上1分。刚刚刘胜还说我要到抢答题的时候发挥我的实力，先抢到了再说，答不答对都无所谓了。我觉得你现在是觉得， 哎，我们这选手有点大无畏啊。 对，来，接下来再看一道美食题，我们来看第三题。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图片当中播放的一个广元七绝，这个是我们广元人非常骄傲的一些啊。嗯，那么绿色生态品牌广元七绝包括了哪些 ？A 是青川黑木耳， B 是苍溪红星猕猴桃， C 是剑门关的豆腐， D 是蒙顶山茶。提醒各位选手啊，这是一道多选题。 嗯，反正不管哪个，就除了茶吧，其他的现在拿过来我都想吃。 3、2， 准备好抢了。 三号台抢答成功。 哎，普翔抢答成功了，这道题你要选择？ 这道题我觉得应该选 A、B、C、D 四个选项。 A B C D 四个选项。 对， 我发现，你看，你看，我们酱主任频频摇头，说明这道题你答错了， 哎，答错了。 嗯。而且刚才我们雨薇其实已经有透露一点， 是的， 说除了茶我不想喝，其他我都想吃。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B C。 那另外两位选手请给自己加上一分。我发现这个抢答题的这个特点呀，我觉得下次应该 谁抢谁输。 我觉得下次应该这个题目的这个分值啊，应该设置的更大一点，比如说抢对了打五，拿给自己加五分，抢答错了要给另外两位选手各加五分，这样的话他们就不敢随便抢， 大家会谨慎点。 对对对对， 谨慎点。 还有两道抢答题啊，三位选手，考虑清楚再抢啊。来看第四题，以下哪些不属于蜀道上的景区呢？ A 剑门关， B 明月峡， C 苍溪梨博园， D 千佛崖。哎，这道题好像似曾相识，考虑一下。 三二一。 哎呦我的妈呀。嗯，还有可以抢的机会。 一号台犯规，三号台犯规。 冰清弃权没有抢，那我们再来抢一下吧。好吧，三位选手这个准备好啊。 三二一，三号台抢答成功。 我感觉我们的桌子要被他们摁烂了。普翔抢答成功了。 对，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择 C。 选择 C， 苍溪梨博园。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蒋主任， 答对呢，恭喜你。 哎呀，终于答对了。 对， 好，所以请给自己加上五分。很好，加上五分。那最后一道抢答题我们来看看它是什么吧。嗯，好吃的， 还是跟吃有关。 而且我觉得中午到这个点儿，突然来 就很饿。 广元美食，我突然很想家啊， 就很饿。 来来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道广元美食的题。大家也看到这几张图了，下面哪些是属于广元的特色美食 ？A 是青川山珍宝，然后 B 呢是剑门豆腐宴 ，C 是嘉陵江的河鲜 ，D 是曾家山的粗粮。在这里提醒大家，这道题同时也是一道 多选 题。是的，哎，都挺好吃。 三， 准备好了吗？ 二，一，一号台抢答成功， 刘胜抢到了。 那就选 B 和 D 吧。又错了。 飘逸的打法。 是。这道题我跟你说，要是我选，我就全选，因为我没见过，所以我觉得他们都是特色小吃。 确实，都是我们的特色小吃。 所以正确答案是 A B C D。我的天，这一次的抢答环节只有一个普翔自己回答抢到了，然后答对了 对 五道题，只有一个加了五分的。 对对对。 哎，我觉得看来大家应该来一来，这样吧，下次我们请客，请大家来尝一下。 就是你的广元呢，我觉得。不管我不论我们有这么多的美食，但是总有一款符合你的口味。 哎，是的。 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的广元七绝呀，因为广元的好山好水好的空气好的土壤造就了我们的农特产品，很多都是有机农业。所以现在地理标产品已经有34个了，而且他们都是非常好的旅游商品。刚才说到蒙顶山茶，哪是我们的，我们是米仓山茶，七佛贡茶，是广元的。说说你到了广元这一段时间，我给大家推荐一下，过来就可以泡温泉，可以到曾家山滑雪，滑完雪泡完温泉，吃吃美食，暖暖心暖暖肺，然后呢再带点我们的旅游商品和产品，马上过元旦和春节呢，送送亲朋好友，他们肯定喜欢我们原生态的东西。 这是我们土特产的这个品质特别高，如果送亲朋好友很适合。包括刚才这位朋友选的没有选对我们的这个美食啊，我真的建议他下次来吃一下。因为呢，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剑门关，剑门关的豆腐也特别出名。以前有这么一个话说，你到了剑门关你不吃豆腐你就网游天下神关了。而且品种有200多个，光个豆腐就做200多个。 豆腐有200多种。 对， 开发出200多种品种。 对，而且名字特别好听，什么草船借箭呀，三顾茅庐，都是三国故事。如果带着朋友去吃，然后给他讲一下这个三国文化，我觉得对朋友来说很有大的吸引力了。 是的。那同时我们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有很多朋友说旅游景区的分布图也发给你们了，吃完广元的热凉面吧。那我们三位选手不知道今天谁能拿到一折机票啊，拿到机票一定要去广元这个吃一吃玩一玩。接下来进入我们的第三关，千军一落 来看答题规则，这一关共分为三种分值，三分、五分和七分，每种分值有三道题，选手可以自主选择其中的一种分值的一道题目进行答题，答对了加分，答错扣分，每一位选手有且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那我们的这个答题规则呢，是从分值相对较低的选手开始这个依次选择哈，来进入第三关，千军一落。哎呀，啥动静这是？好，刘胜，请选择一下你要选择的分值是三分还是五分还是七分呢？ 我选七分的题。 好，我们的飞机模型。 反正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答错也没有什么关系。 哦，好，我们的飞机模型已经摆上桌了哈，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七分的题来一道。哎，这的是广元的这个方言， 方言，这道题有点难，还真别说啊。广元的方言耳，我要用广元话来复述一下耳，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广元人说话和唱歌一样，耳啊，就说它是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意思是跑，然后第二个意思是走。C 是扔的意思，D 是拉的意思。到底是跑走扔拉这个耳到底表达 是 什么 意思 呢？ 来，刘胜，请你考虑一下。 好的。 你要选择什么呢？ 我猜一个 C。 你猜一 个。但是我不知道广元的方言和四川的其他地方的方言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有四川其他地方的同学说方言，我平时大概听一下，但也不知道选的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你要选择 C 是吧？不改了哈。 对，不改了。 那这道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是扔掉。 是扔，就是 C。 恭喜你。 哇，我觉得他还是挺厉害的， 有生活。 对。 对。 是的，其实这个说到方言啊，就是我们家内蒙那边的方言也有一个，也有这个耳的这个音发音，但是那边的话就是丢了。把什么什么东西耳在哪儿了， 丢了， 就是丢了， 我们也这个意思。看来我们方言还有比较相通的地方。 对对对，这个语言 嘛，丢了 啊。是的，是这个意思。好，那恭喜我们的刘胜回答正确，请给自己加上七分。接下来请冰清选择你要选择的分值是 5分吧。 五分，一个非常可爱的飞机玩偶。好，来，请我们的导播老师一道五分的题。来看，在翠云廊有一棵柏树，据说刘备和刘备之子刘禅有关。哎，请问这棵树叫什么名字呢？ A 剑门柏， B 黄柏， C 阿斗柏， D 帅大柏。哎，这个要选择什么呢？刘禅。考虑一下，冰清，你要选择什么呢？ C 吧。 你也选择 C。那这道题是否回答正确了呢？ 这道题他答对了， 答对了。 阿斗柏。 而且我想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除了叫阿斗柏之外，他还有一个名字，歪脖子树。 叫歪脖子树。 对，叫歪脖子树。然后呢，也是和一个这个历史故事比较有关系的啊。当然因为时间关系，这个历史故事就不想讲，但是呢，我觉得当你看到这个树的时候，能想起这么一个历史故事，再想起歪脖子树，觉得挺穿越的。 是的，那说明我们这个广元跟三国这边还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 对， 大家如果去广元的话，也可以学习到很多很多关于三国的一些知识， 三国历史文化。 是的， 学到一些知识。 好，那就请我们的冰清给自己加上五分。接下来，哎呀，普翔，我觉得你看你选什么吧，我觉得你也得选个五分。哎， 五分。 好，五分的飞机玩偶已经拿上来了，选择一道题。哎，至今保存有武则天真容石刻像的寺庙是哪一个？ A 塔尔寺， B 白马寺， C 寒山寺， D 黄泽寺。 当然要选 D 黄泽寺。 他好果断啊。 对啊，而且这个刚才咱们有介绍一些， 是的， 这个地方我特意了解过，因为昨天我还特地就是对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武皇就是之前看过神探狄仁杰，我觉得他也是比较有这个文韬武略的，所以说特地我昨天还了解了一下就是这个武皇的历史，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这种特色文化我也还是挺想去感受一下的。 好，欢迎你。 所以 这道题回答正确了，给自己加上五分之后是27分，比冰清多一分。哎呀，一分之差就拿到我们的一折机票了。 而且他刚才讲的这一段，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嗯、因为这个武则天的真容有以前有听别人讲过，嗯、说她的样子样貌并不是特别年轻，就已经是比较、嗯、年纪比较大之后了。嗯，所以你去看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的慈祥，然后那个面目就会让你看起来。特别的舒服， 嗯，所以这也是我刚才我们普翔说了一定想要去广元去感受一下的、嗯、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比分情况，19分比26分比27分，那也恭喜普翔拿到了我们的国航提供的一折机票，同时也感谢两位选手，另外两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就请我们两位老师给三位选手颁个奖吧。 好的， 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奖品拿上来。 像 人说，好， 到时候你要加油，下次要到广元来过年去。 是的。来，我们请江主任给我们的普翔颁发我们的一折机票的奖品，由国航提供的。好，哎呀呀呀呀，来，快来快回，对对对对，对，好。来，接下来请轩轩给我们第二名冰清颁发他的奖品，一个国航提供的 U 盘和笔记本，同时刘胜获得的也是由国航提供的笔记本两个，恭喜三位选手。好，我们的将主任也是非常盛情的邀请了我们的选手要到广元去玩一玩，吃一吃，看一看，体验一下广元的旅游文化和这个历史文化。 对，而且现在冬天到了嘛，正好在来咱们广元，我觉得泡泡温泉呀，滑滑雪呀，然后这个季节玩你会发现别有一番风味，因为我们这儿是属于四川的北大门，嗯，所以我们广元的它就是既有那种南方的一个温润的一个气候，还有北方的那种感觉，嗯，所以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 所以大家一定要抽个空找个时间要去广元玩一玩看一看， 现在到广元也非常方便、嗯、刚才不是说呢，西城高铁开通以后，嗯，蜀道不再难呢，蜀道通呢，嗯，同时呢可以乘飞机，可以坐高铁，也可以走高速公路， 嗯，是的， 无论是自驾还是组团过来都非常便捷呢。 嗯，我们的普翔也刚才也说了哈，一定要去广元去玩一玩看一看哈。 对 对， 而且一定要体验一下这个蜀道。 对，一定去体验一下蜀道、嗯、听听历史故事，感受一下当时的硝烟和战火。 嗯，这也迫不及待的把奖品都拆开了，你说这孩子。 我觉得以后要欢迎各位选手、嗯、还有我们的这个主持人雨薇过来走一走看一看、嗯、然后来了之后呢，嗯，广元的什么米凉面也好，还有咱们豆腐面也好， 凉面， 我请客， 凉面。我是特别喜欢吃川菜的， 是吧？ 特别喜欢吃辣，一定要去广元去体验一下， 不辣不欢。 是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我爱我的国这一期这一个三个月的航班到这里也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选手们的支持，感谢各位听众和各位观众们的陪伴，同时也要感谢我们默默付出的各位工作人员们，同时还要感谢国航。给我们的选手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这么大的一个福利。那保护绿色星球，我们绿色飞翔，国航带您亲近更美丽的宇宙和自然。我们今天的广元站到这里就结束了，跟大家说拜拜了。 好的，再见， 拜 拜， 拜 拜， 拜拜。 时间刚刚好。 节目是活力Music，请您继续关注，拜拜。 56个民族组成一个家，那就是洋洋大中华，屹立在东方像铁塔，传承着5000年文明的佳话。生根发芽，科技创新。